2017年咧就啱啱過咗去啦， 咁啊而家到咗2018年啦喎。 係咁啊，2017年咧就係農曆叫做丁酉雞年。 係，2018咧農曆叫做戊戌九年。 係九年到啦 嚇。係啊， 阿黃老師 咩事？ 嗱咁我又記得唔記得清楚你屬咩嘢嘅喎？ 我啊嚇好啊，本人係屬狗嘅。 哎，入邊屬狗啊？ 係啊。 哎呀，睇得出喎、 睇得出啦， 特徵大啊！ 有咩特徵？ 集中喺個嘴度， 個嘴點啊？ 開講話狗嘴長不出象牙， 哦， 你一隻象牙都冇，誒狗嚟嘅。 我嘴度長隻象牙，都咪成隻怪物咁啊？ 冇添啊！ 好冇問，請問你屬咩噶？ 巴閉啊！ 巴閉， 屬雞， 屬雞啊！睇得出喎， 又睇得出， 有特徵啊！ 有咩特徵？ 集中喺隻眼度， 我雙眼好精靈咧。 夜晚睇唔到嘢嘅， 點解咧？ 發雞盲。 其實咧，我發現啊，其實雞同狗喺生活上邊啊，經常黐埋一齊，好好老友 嘅。係咪啊？雞同狗都會黐埋一起咧？ 你睇好多詞語係咪？雞齡九歲。 哦。 啊，雞犬不寧， 係啊係， 係嘛？雞飛狗走，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你記得？ 哦， 合埋一齊， 即係有雞又邊有狗喎？真係咁啱嘅， 係。而且我發現咧，諗落諗落，雞都係比狗好。 冇理由，我話狗比雞好。 雞對人類貢獻大喎。 狗對人類一樣係貢獻大嗎？ 我哋雞成身都係寶， 我狗啊成身都係寶， 冇理由， 冇咩理由，你雞成身都係寶， 成身都係寶。 好，我問你，雞肉有咩用？ 食得，營養豐富。 雞頭咧？ 食得，特別雞冠護膚養顏。 雞心？ 食得，仔藥安心靈神。 雞蛋？ 雞蛋蛋白質高。 哦，雞屎？ 食得啊。 食得啊！ 好快快上去當添，真 係。邊度屋企有雞屎，整兩盒俾何寶 做咩啊？ 茶麵包。 茶咩麵包啊？ 嗰啲仲食得？ 梗係食得㗎。 仲話食得？ 我哋廣東人啲雞屎果。 雞。 翻石樓係人都中意食㗎嘛？雞屎果係冇嘢。 俾佢揾到個雞屎果出嚟。 你狗得咩？ 我狗又成身都係寶。 又成身都係寶。 梗係㗎。 啊！狗肉 食得。哇！狗肉滾三滾神仙都企唔穩，呢幾時候食啊？最好啊，話聽啊。 狗皮 用得。 用 狗皮膏药几好用啊！ 狗头冇用啦啩？ 用得 点啊？ 狗头军师几多计啊？ 试出埋嚟， 梗系啦。 狗血冇用， 用得 点用？ 因为淋头 狗血， 狗血淋头， 嗰啲都唔系出 油， 冇用好嘅。 唔系啲自己讲晒啲衰嘢，都好啲你唔讲。 有咩？ 猎犬、军犬、警犬。盗盲犬、缉毒犬对人类几大贡献啊！ 你讲得啱，你几 系嘛？ 但你点叻都唔够鸡叻， 冇理由。 鸡嗰啲叫声都好过你狗叫， 鸡叫声点会好啊？ 有意思又好听， 系咩？ 嘎嘎嘎嘎嘎！ 咁有咩意思啊？ 祝大家新春快乐啊！ 讲都得啦， 你讲得咩？ 我狗叫个好声啦， 点啊？咁咪吠猛咁吠啊？点意思？ 吠啦，有意思噶嘛？好，好。好好祝大家新春快乐，大家都好好好，家家户户都好好好， 计叫啊，加加加加加，恭喜发财啊， 好好 加加加加加，身体健康啊，加加加加加， 你又知咧鸡狗烂啊，呢度啲 鸡狗烂，啲叫鸡欢狗笑。嗱，旧年鸡年咧，我哋取得好大成绩 啊， 咁啊，而家欢欢喜喜迎接狗年到啦，咁我哋咧国泰民安，生活啊越嚟越好。 咁系啊，新春佳节咧，大家听下相声，咪开心一下又好啊。 讲人讲啊，听相声系好听嘅， 系啊， 但讲相声又要有条件噶喎。 有咩条件啊？ 相声演员咧要口齿伶俐 啊！我就口齿伶俐啊！ 相声演员要反应快捷， 我就反应快捷啊！ 相声演员要博学多才， 我就博学多才啊！ 相声演员唔能够人头猪脑， 我就人头猪脑。 人头猪脑， 我几讲 啊？你人头猪脑，我唔系人头猪脑。 系咪人头猪脑唔系靠讲嘅？一考我知啦。 考？ 嗯。 点样考？ 下面我哋讲一段啊。说一不二，一考就知道边个人头猪脑啦。 乜嘢叫做说一不二啊？ 即系话我哋每句说话都有个一字，唔俾有个二字嘅。 哦，我哋讲说话规定每句说话有个一字，唔俾讲个二字， 唔俾讲个二字。 我唔讲二，我讲两得唔得？ 唔好讲两，歪啲咁多音，两两两两两都唔得。 哇，咁严格。 系啊。 咁唔觉意讲咗点啊？ 罚啦， 罚 啊， 罚咩？ 咁今日春晚咁好氣氛，咁多節目，咁多觀眾，你同大家跳個舞啦！你身材好嘛，係嘛？ 咁如果你講咗， 實咯， 使咩？ 同大家唱粵曲啦，係嘛？ 唱粵曲 未聽過？ 得好多命令啊嘛！ 誒，我都係命令啊嘛！阿張啦， 嗱，大家聽清楚，睇邊個講，一講就快啦。 不如 聽清楚啊！ 我呢個人中意食雞，一餐可以食一隻。 我呢個人好中意食雞，一餐可以食一隻。 九年到啦，我想养翻一只宠物狗。 九年到啦，我想养翻一只宠物狗。 你全部真系我讲嘅， 咁啊稳阵啲啊嘛。 咁啊稳阵得过，你梗冇错啦嘛。 咁梗系啦。 抵，啊换个办法。 有咩办法？ 我问你答。 冇问题，你随便问。 继续说啊，不如。 好， 简单啲。 听清楚啦， 黄老师。 诶， 请问一加一等于几多？ 一加一， 嗯。等于几多？ 咩话？ 一加一等于几多啊？ 一加一 等于几多？ 等二十一。 等于十一噶。 梗系噶。 点啊？ 呢度个一。 哦。 呢度个一，一加埋十一。 咁样加埋。好劲啊！古惑嘅。好好好。 嗯。 继续问啊，讲过唔俾再讲吓。 我讲过唔俾讲。 继续，一加一等于几多？ 一加一。 唔系十一吓。 一加一等于十。 又变咗十嘅， 系咪啊？打埋一个一，打点一个一，一拍埋就十， 咁样正埋啦，啊，真系好嘢！继续，一加一等于几多？ 一加一 唔系十，唔系十一， 一加一等于八， 又变咗八嘅， 系将呢两个一斜斜瞓低就八， 咁样太白，仲硬系唔肯讲个， 梗系啦，想我讲我要咪要跳舞咧，傻啊！ 继续继续啊，一加一等于几多？ 一加一，你问唔记得一加一嘅咩？你真系，最后一次啊！ 一加一， 一加一， 唔系十一，唔系十，唔系八， 等于王 咩王啊？ 三画王嘅王， 点三画王？ 一加一王， 砌字啊喺度咁样搞法， 其实想我讲嘅事真系 冇咁易啊！讲咧， 请问一部单车有几个辘？ 一部单车， 几个辘？ 一个辘。 玩杂技一个辘，平时嗰啲单车， 平时啲单车，一部单车 几个辘， 前一个辘，后一个辘， 有几个脚踏， 左一个脚踏，右一个脚踏， 有几个实际， 一对制， 讲个字， 你斗友真系， 老师，请问你有几只眼呢？你唔好话俾我听，你系单眼仔喎， 三只眼。 华光啊，三只眼 系三只眼啦， 点三只眼？ 呢度只眼， 嗯， 呢度只眼， 咁仲有一只咧， 脚板底， 点解？ 鸡眼， 咁夹啊？ 你有几对耳仔？ 一只耳仔， 啊， 再加一只， 加埋几只？ 加埋， 嗯，几只？啊， 加埋咁多只？ 呢个咩字？ 呢个 你傻嘅字， 呢个字唔识。 你真系傻咗，细路仔识啦。 系唔识啊？ 冇啊，你又唔识嘅。 唔识我就唔识。 系人都识呢个字。 你识啊？ 梗识噶。 咩字啊？ 呢个字我都唔识。 我以为你识。 讲咗咪要我唱粤曲嘅真系。 啊？ 讲快啲。 几快我都唔会讲。 我一句接一句，讲快啲，你一定讲个字。 我见一招拆一招，我一定唔会讲嗰个字。 九年吉祥，我哋广东更上一层楼。 九年是寓意我哋广东嘅发展啊，一年更比一年好。 建设美好广东，我哋要一心一意。 建设美好广东，我哋绝对唔能够三心两意。 掌声掌声掌声，你啊，嚟啦！跳舞芭蕾舞，脚尖嗰啲，一只老天鹅。嚟嚟嚟， 边个跳舞？ 你咯， 我做咩跳舞？ 嗱，唔好赖猫吓，你讲咗个字啊嘛。你讲咗 冇讲到？ 点会冇嘅？你明明讲咗，大家听见。 我讲咩啊？ 你话唔好三心两意啊嘛。 你系咪讲咗？ 小马，你话咧，万一如果我哋去到珠海长隆都揾唔到嗰个攞唱我 keep 嘅人嘅话，咁点算啊？ 有啦，要不我们录一段求助视频发到网上，问问大家有没有线索？ 吓？录视频掟上网啊！ 哎呀，你不知道，现在广东这个网络产业发展可快了，大家都喜欢上网看视频。来，我给你看，你看这个视频有100万的播放量，要是我们的求助视频也有100万的播放量，相互马上就找到了。 哦，咁啊系啊，哎，咪住，你都识讲啦，如果100万人睇就话啫，万一一个都冇咁点算啊？ 哎，这是个好问题。哦，我有个朋友叫七哥，以前是个穷小子，后面开始做直播了，变成网红了，几十万的点击量，你知道吧？要不我们去找他，肯定可以。 七哥， 嗯， 网红， 嗯， 可以的，可以的，你看看就知道了。 外貌超似大侠乔峰的网红七哥，可不可以利用他在网络平台一号战力，为白富美找回行政商？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七哥，七哥。 哎，马天岳，你怎么在这儿啊？ 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隔壁家的白姐，白姐是七哥。 Hello。 七哥特别厉害，你看他像不像乔峰？ 哇，哎呦，再给气 了。对吧？他是模仿乔峰而成名的网红，他平时就在这个景区门口直播。 哦， 七哥，今天有个事儿想拜托你，我们白姐的那个行李箱在机场被人拿错了，是一个戴红色围巾、穿灰色外套的斯文小伙子。你看你直播20几万粉丝，能不能帮我们问一下？ 系咯，唔该晒你啊。 OK， 马上帮你找。 好。 大佬翻嚟啦！ 喂，见到个箱嘅主人未啊？喂，个咩料啊？ 见到啦，一个美艳嘅女人， 哇， 绝世美女，一睇人唔当好人。 啊！我见到佢哋， 哼，唔好俾我揾到嗰个人，上天落地我都要抄佢出嚟。如果俾我发现佢仲喐咗我其他嘢嘅话，我一定会 好。 我仲听到佢话咧，一定要揾到你啊！大佬，sorry， 喂，我上网咧睇个热门嘅视频咧，有个女人咧话佢个夹攞错咗，想攞翻个啱嘅夹，我哋一模一样嘅。 系，喂，你睇下系咪佢？ 系咪呢个？系咪呢个？啊，系啊，就系佢咯。 系佢啊！哎呀，估唔到佢好眉好貌，原来系个咁危险嘅女人嚟嘅， 大佬啊！我觉得佢咧认为你仲未知道个箱入边有啲乜，所以咧就想嗌你攞翻个箱俾佢。 不过我哋开到个箱咁嘅样，佢都攞翻去之后又开过噶咯。到时大佬还俾佢，咪 你唔还个箱俾佢啊？佢哋揾到上门啊！到时咪一样系 强咩强？生人唔生胆，我哋三兄弟啊，仲怕嗰个女人咩？嗱嗱林，留言俾佢，约佢出嚟交翻回个箱。之后我哋三兄弟就资及女贼王， 我做噶啦。 哦，你看，找到一位新娘子， 系喎，喂，快啲回复佢，快啲回复佢。 喂，佢同意咗啦，诶，复咗咯，喂，冇问题啦。三兄弟即刻出发捉贼去， 快快快！你点啊你？ 冇事， 出发 ， 出发！ 哇，鼻哥好痛啊 ！Yes， 太好啦，我终于揾翻我行李箱啦 ！Yes， 我终于找到我珍珠粉啦！ 耶耶佢先，耶！多谢晒七哥， 嗱嚟新鲜滚热辣， 搞掂晒啦！哇，今晚呢餐团年饭啲菜式认真丰富啊！ 使乜讲？今晚呢位团年饭啊，系我个老棒陶陶居环市东店嘅老细送噶。 哦，咁啊真系认真要多谢佢啦。 系啊， 诶，等等先。 唔系，嗰几只仔去咗边啊？ 哦，佢哋有事出去，好快赶翻嚟噶啦。 有乜嘢事仲紧要过年三十晚食团年饭啊？ 哎呀，妈咪，而家啲仔女大噶啦。各人有各人的事情，他们肯回来吃饭已经很好了，等阵呢啊。 不是啊，喂，那冻了就不好吃的了。 看看珠江频道先。